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96节。气顺孝逆，背亲相疏，这个都是恶行。注解里面引用古人的教诲，周卫实错曰：“君义诚信，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六顺也。”那么说顺，说逆，都设得非常具体，这是儒家所说的。佛家呢，则说得更深，说得更透彻。佛家是以法性为标准，儒家呢，则是以道德仁义礼为标准，这是我们一般讲的这个事法跟处事法差别了，在这个地方，人能够顺事法，得世间福报；能顺法性，那得处世间无比的福报。处世间佛讲的太多太多了这个我们要懂得，处世间不离世间，决定包括世间，但是世间法呢，不能包括处世间这个里头有浅深广狭的差别广能包狭，深能包浅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佛陀常常教导我们，修行的根本是三福六合这是大根大本三福里面是一句，我们能够随顺，这是向道向菩提大道如果我们违逆了，不但这个世间善法不能成就往往堕在三途，这些理事我们同修都非常清楚顺利的根在孝敬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两句是世出世间大圣大贤教给我们的根本随顺法性，随顺道德仁义礼。诸佛如来教化一切众生，从这个地方开始，也在这个地方圆满孝敬大道圆满就成佛了那么我们可以这么说法，佛家的教育彻实彻宗 就是孝敬而已。佛将这个孝敬扩大，一切众生在孝戒经里面常说的，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这个把这个孝养父母扩大了，扩大到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我们在华严上看到，一切众生情与无情皆我善之事。华严上讲的善知识就是老师啊，不但虚空法界一切有情众生是我的老师，无情众生也是老师啊。这是把孝亲尊师讲到究竟圆满啊，讲到究竟处了，我们能把这桩事情落实，这个人就成佛了。认真努力去落实，还没有达到圆满，这个人叫菩萨。落实到究竟圆满，就成为佛。违背这个教诲，这个人叫凡夫啊。六道众生讲孝敬，不能达到一切众生。至于自己的父母尊长甚至于说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个境界不错了往往限于我们自己一个国家一个族群，不能达到像华严里面所说的不分国土他那个地方讲的国土大了，他是讲诸佛国土每一尊佛教化区是一个大千世界不分国土，不分族群，不分宗教信仰真诚清净平等的去尽孝去修净，这是大乘佛法因此学佛要学得跟佛一样念佛常常想着佛，佛是存什么心，佛动什么念头，佛是怎样生活，佛是怎样处事待人接物，我们能常常这样想就叫做念佛念佛绝对不是口里头止于佛号止于佛号像唱歌一样，什么意思呢？茫然无知，你怎么会得受用念佛的名号，想佛的存心，想佛的行仪，想佛怎样处事待人接物， 这叫真念佛。啊，观相念佛，看到佛像，也想到这些。观相念佛，所以我们要会念。啊，会念，念久了，我们的念头啊，就转变成佛的念头了。啊，我们的心就变成佛心，我们的行就变成佛行。啊，佛的心是孝啊，佛的行是敬。这两个字，把诸佛如来所说无量无边的法门，全包括进了。那么我们做佛的弟子，无论在家出家，自己一定要晓得，我们是佛的形象，是佛的代表，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到底有几分像佛？啊，我们能够做到一分两分就不错了。百分之百了，你成佛了。大概你能做到个30%-40%，你是真菩萨了。彼得依教奉行。同学们，现在大多数都受持无量寿经。我讲无量寿经的时候，多次劝勉同学，我们能把无量寿经上讲的理论明白了，通达明了，智慧开了，能把经中所有的教诲都落实了，100%落实，你将来往生呢，决定是上上品往生，有把握，有信心啊！你能够做到90%上中品往生，要做啊，最低限度啊。也要做到20%，啊，下下品往生。至于西方世界讲的四土，那是菩提心上的问题。啊，上上品菩提心，常寂光土。啊，上中品菩提心，十报庄严土。啊，中品的菩提心呢，方便有余土啊；下品的菩提心呢，凡圣同居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摆在我们面前。经不是止于念呐，啊，念给佛菩萨听，错了，在佛菩萨面前读经， 是修孝敬，如同佛菩萨在我面前，我读经是接受佛菩萨的教诲。我真的懂得听懂了，我真发心去找做。从哪里做起？无量寿经真正呢是圆满到基础。序分里面就把这个答案告诉我们。你看第一句，贤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这是净宗修学的总纲领。经文一展开，你看看介绍听众声闻众菩萨众在家菩萨众，介绍完了第一句贤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净土宗修什么，这不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吗？从哪里下手呢？善护口业，不及他过。善护身业，善护意业，这是教我们从哪里下手啊？善护三业，把口业放在第一。今天社会为什么这样的动乱？大家不懂得善护口业，造业，身与意都造业，最容易造业的是口业。所以他不说身口意，这口身意，我们如果身能够守住，不犯律仪，律仪隐身就是法律。我们一个人生活在世间一生，不做犯法的事情，遵守国家的法令规章，遵守社会上的风俗习惯，道德的概念，我们一切都不违反，这个人是好人呐。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以这经典一开端呢，就把修学的纲领告诉我们。身与意，到最极清净之处，这个人就成佛了。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佛像，特别是画像。画像看佛这个头部有个圆光，圆光顶上写了三个字嗡阿吽。嗡阿吽什么意思呢？身口意。身口意做到究竟圆满了。所以佛陀的教戒教初学，从十善开始，到最终极十善圆满。十善圆满是嗡阿吽 就是无上的果觉啊。千经万论讲的细节，这是讲的总纲领啊！我们掌握着总纲领，然后慢慢再学细节。细节在大乘里面讲51个菩萨戒位，每一个戒位境界不相同。无论在理论上，在行持上，有前身广狭的差别。那么由此可知，最低的戒位，初性位的菩萨，这最低的戒位要发菩提心呢，要行菩萨道。什么是菩提心？经论里面讲的太深，不好懂。佛有无量无边的方便，佛教我们发愿，四弘誓愿就是菩提心。每一愿里面都包含着起心论里面所说的直心、身心、大悲心。观无量寿佛经上所说的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这个四愿愿愿都具足。所以真正发四弘誓愿，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众生无量无边呢，度是什么意思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帮助他，为他服务啊。要发为一切众生服务的心，这个心一发，真的你就成菩萨了。凡夫念念是为自己服务，为我家庭服务，这是凡夫啊。所以增长身见，增长我执，增长身见，增长我执，怎么能脱离六道轮回？我们现在懂得六道怎么形成的，六道就是我见我执形成的，破我见破我执，六道就没有了，就超越六道了。所以人一发菩提心呢，六道就超越了。我们这个身现在在六道，在六道不是我的身，我这个身是为众生服务的，为众生服务的一个工具啊，这不是我。如何为众生服务？下面三条就设出具体的办法。第一个，断烦恼。断烦恼是为自己，不是为众生，做给众生看的，是为众生断烦恼。学法门也不是为自己，是给众生做样子，好学，希望他看到我这个样子，他也能好学。断烦恼是培养自己的德行呢， 学法门是成就自己的学术啊，成佛道是转凡成圣。啊，你们大家仔细想一想，是不是这样的？烦恼无尽，誓愿断，转恶为善；法门无量，誓愿学，转迷为悟；佛道无上，誓愿成，转凡成圣。我们真的明了，真的肯干，我们就像佛了，啊，就是代表佛的形象了。啊，佛菩萨在哪里？佛菩萨就在我们这个形象里头啊。啊，自己每一天去塑造这个形象，这个形象总有一天被你塑成了。啊，你真的就超凡入圣了。佛家讲的圆满，啊，我们要认真努力，啊，去学习，经要多读，要多听，啊，多思维，多体会，然后把它落实在我们的生活行为，啊，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这是真正学佛。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啊。这个两句意思还没有讲完，啊，明天我们继续再讲。